初次尝到恋爱滋味，感觉好奇怪，好像伤害了谁。或许我太坏，把小丑甩下来，去换另一个爱。 山盟生下相思如

下一句弹奏，